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随机波动，我是冷建国。 我是傅世野。 我是张之琪。 那今天呢，我们想聊一个非常新鲜的话题，因为就在今天凌晨呢，2024的法网刚刚结束，然后我们今天就请到了一位也是网球的资深观众，然后也是我们的朋友，然后差一点就成为了格的作者的朋友，杨潇。然后这一次正好杨潇的新书《可能的世界》出版了，然后又赶到法网刚刚结束，我们四个也在密切关注，所以就有了今天这样一场聊天。那欢迎杨潇，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随机波动的朋友们大家好，建国好，视野好，志奇好。 那就是在这一次法网上吧，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的一场比赛就是阿尔卡拉斯对辛纳的 但是我们四个站在不同的阵营期待这场比赛。 哦，对，你们 我成为一个少数派。 你们先那个 come out 一下， 我们 是，你们都是谁的粉丝？ 阿卡， 我是很喜欢阿卡，但我并没有粉丝心态，我觉得辛纳赢也挺好。 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辛纳，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我最开始看你是 像我一个指责， 不是真的，就是因为我是今年才开始，就是很密切的看网球嘛，就是大师赛什么我也都会看。然后我之前看的两场球赛都是建国，就你们来我家，然后我们一起录节目，然后录完节目之后刚好当天晚上就有一场球赛，然后就在我家看那个球赛。那个两场都是辛纳的比赛，一场是中网的半决赛对阿卡，另外一场是澳网的决赛对梅总，然后都是辛纳打得非常好，然后最后赢了，那我肯定就会喜欢辛纳呀。就是 原来是因为我杨潇呢要先亮明粉丝立场吗？ 对，我是德约的粉丝，所以我希望他们撕得天昏地暗然后精疲力尽，就希望打得好看吧。对，而且但是我觉得我其实这两个都还挺喜欢的，就是因为阿卡是，我今天还听一个英文播客，就是说有哪个网球迷会不喜欢阿卡呢，对吧？我觉得喜欢阿卡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又特别阳光，然后打球也非常漂亮。然后辛纳我是越来越喜欢他，虽然他最近赢德约赢的比较多，但是因为他球质太漂亮了嘛，而且他以前很软的，以前但去年中网之后，不是去年中网对那迪米那场比赛，应该四分之一还八分之一，我有点忘了，就是边吐边扫嘛，对那个垃圾桶呕吐之后就完成了蜕变然后就变得非常强韧，然后他和他球风也和德约很像，就变球速也非常快，然后哇就特别厉害，然后就特别期待，所以不是微博说过年了吗，就感觉沐浴焚香等待这场半决赛。 然后呢？ 然后年就没 过 好。 这个年 过 得如何呢？ 就年就过得挺差的，就感觉都没对上前四局，对吧？就是彼此状态没对上，然后高峰点也没有同时出现在一个时间段，然后好不容易第五局打得漂亮，都过零点了，就好像你吃年夜饭吃到十二点之后才给你上了盘饺子这种感觉。 哎，那杨潇，你觉得就是决定你对一场比赛期待与否的那个因素是什么？因为这一场并没有你的这个偶像出现嘛，小德也并不在，是两位新生代的球员在对决，但是我们看完之后呢可能又觉得，哎，他不如期待那般精彩。就是你觉得决定一个网球观众或者网球球迷预期的以及影响他的观感的因素是什么呢？ 我感觉就是还是那个针尖对麦芒吧，就 rivalry 嘛，就是好像所有运动但尤其是个人运动就特别要找这种 rivalry， 就找这种能对上的对手嘛。我那天还看了一个网球独立杂志说那个小威时代可惜没有碰到一个真正的 rivalry， 本来海宁是很好的，海宁就比利时的那个选手，他拿了七个大满贯，可惜他退得早，然后后来复出的时候就也就不复当年，所以就是一直没有一个 rivalry 嘛，所以就挺可惜的。但是像三巨头就不一样，他们其实是组成了三对 rivalry 嘛，这个事情就挺原子级别的，核子级别的这种，所以就把我们所有人胃口吊特别高，结果就看了半决赛就觉得有点失望吧，就是还是希望他们能对上，就是不管是他们的综合实力还是他们的状态都能对上，就好像是2012年澳网决赛，当时那个德约和纳达尔决赛打了五盘嘛，然后打了最后两个人都就真的天荒地老，然后就是最后颁奖的时候没有力气了，然后主办方就给他们一人搬了一个椅子，他们坐在那儿接受颁奖的，你就特别希望这种极致的状态。 你提到这种针尖对麦芒的状态，好像也是说，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觉得至少今年这一届法网的女子单打没有那么精彩，就好像你也很期待看到斯瓦泰克的比赛，但看到的都是她两盘横扫，甚至 是 两个六比零。 直美那一场， 对，好像除了那一场之外，就包括女单决赛，好像你都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尽兴，好像那个原因就在这里，她没有针尖对麦芒的那种强烈的竞争感和两个人之间的张力。 是，而且女单决赛，因为那天晚上我刚好在昆明做活动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好歹活动7:30开始，我9:30结束还能看，结果回来比赛都结束了。对，就横扫还是6-1、6-2，对吧？就完全没得打。可是还好今年有一场，那个是就之前刚刚说的那个对大阪，是第二轮还是第几轮？可能是第二轮吧，就是差点被淘汰了嘛，斯瓦泰克。哇，那场真的 很好看， 太好看了，我觉得。就是把男子女子都算上，这场就是最好看的一场，就是有这场法网就值了。 哎，那我也想问你们三个，作为都打网球的人，就是打球之后跟打球之前看球的心态会有不一样吗？ 我先说吧，因为我球龄最短，我的球龄是三节网球课，就我应该是从前年开始看吧，然后到今年开始学，我觉得还是会有不一样。就我觉得首先一个观察就是斯瓦泰克还是谁，之前他打了一个左手选手，因为现在网坛其实左手将比较少嘛，相对来讲，然后那个女子左手选手，就是我其实平常看右手选手我很难带入他，因为我自己也是左手打球，对，然后那天看到那个左手选手打球，我就觉得我跟他的距离变得更近，就是我好像获得了一个平常就是右手打球的人他们很日常的一个视角，就他日常看你看网球比赛，其实你都能带入这个选手的视角，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平常带入不了他的视角，然后当他用左手打球的时候，我就可以跟着他的视点去移动，然后就可以把在课上教练教我的那些东西有一种学以致用的感觉，但是我大部分时间看右手，就是右手选手打球，我其实没有这个感受。 但你教练也是右手对吗？ 对，所以我们之前还讨论，就是我的教练他教我的时候，他要做一个镜像的转换，就是他自己也得转换，然后当他教右手的人的时候，我第一遍跟着他看那个动作，我在内心也得转换他右手的动作。对，其实得经过两道转化我才能学习到这个知识。 左撇子太难了。 哎，那你会格外关注那些左手球员吗？ 就是对，就是在这个左手选手出现之前，其实我没太想过这个事情，但是当我看到一个女子左手选手打球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其实我看这个是更舒适的，对我来说，所以我觉得之后我应该会更关注他， 去看一下。 对， 哇，我特别推荐， 就是更有参考价值。 是，我特别推荐有一个左手的，我以前特别喜欢他，但他现在因为好像是生孩子，所以暂时离开网坛，叫科维托娃，是捷克的一个运动员，然后是拿两届温网冠军。他刚出来的时候就是大概是2010年、2011年左右，就惊为天人，就是觉得是一个梦幻式的打法。那时候觉得大家觉得他应该拿10个大满贯，但是就是可能是教练的问题或者其他原因，就最后只拿2个。但他打法真的太好看了，超级行云流水。 我要去学习一下。 那我接着说吧，作为球龄第二短的人。我就是觉得我其实现在打球之后，我更能看得下去比较平淡的比赛。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说，可能我们更喜欢看那种针尖对麦芒的比赛。我现在就是没有那么有戏剧性，或者是两个人的水平相差比较大的比赛，我也能看下去。就是看动作嘛， 就是学习。 对，就是可以，就比如说我们学网球，那个小红书就会一直给你推不同的人打网球的视频，那都打得很差呀，就是跟专业运动员肯定没办法，但是我也会忍不住打开看一下他的动作。 我朋友这时候 就 会跟我说， 就是， 你看点好的。但是我也喜欢看这种，我也喜欢看这种， 就是，谁打的我都想打开看一下，说，哦，看 我跟你的心态是一样， 就是那你能看那个打大满贯的选手的动作，当然他们打的动作都是很不错的，然后其中有一些人动作你会更喜欢，然后有些人动作你觉得有点丑，就是你就这个也是你看球的乐趣的来源的一部分嘛。对，然后另外就是我有时候看，尤其是看辛娜，因为我会很带入她，就是我看辛娜的比赛，其实我大部分时间看不见啊，就是我一直在看辛娜。 这就跟你自己打球一样，你也看不着别人。 对，然后就他接球的时候我会有身体反应， 就他、我使一下劲，就他打到那一下， 你这沉浸式观众， 你是带入他的律动是吗？带入他的节奏和律动， 对，就是我会使一下劲，然后有十两下我就累了，但我就会控制说我不要跟他一起打球，这样 感觉你玩的是一个实况网球。 对，但是我有点忍不住，就是我很紧张的时候我就会有那种身体反应、这个我觉得是我打球之前我肯定是完全没有的、因为我无法带入击球者的那个主观的视角去看。而且我觉得看多了好像确实对那个节奏，虽然他们的节奏很快，就是跟我们打球肯定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但是你会对那个击球的节奏，你跟球的关系会有一个更好的感觉，我觉得看球是有帮助的。 那我这里插一句，虽然我没有打过网球，但是我带入的呢就是鲍里尼，因为他的 身高 跟我一样。 他打球挺好看的， 是，我很喜欢看他打球。然后他的性格也是那种非常，对，非常阳光，然后活力十足的感觉。但是我看他就有点像看乒乓，就戴眼镜打乒乓球的，以及戴眼镜抛铁饼的那个运动员一样，我会带入，哦，原来这么矮也可以打网球，原来戴眼镜也可以打乒乓球。就是 每个人的视点都如此不同， 对，是一种你辨识出了这个运动员本身的所谓弱点，然后你觉得，哦，原来这样也可以的那种。会心一笑。 那杨小，你学网球，你打网球多久了？应该很久了。 我打野球打了好久，但是打野球意思就是从来没学过，然后每年打两次，就是，然后是2022年，不是那个北京疫情嘛，然后我就逃到大理来了，然后慢慢在大理这边算是半定居了，然后就开始正儿八经学网球。因为我们的一个教练是一个香港教练，然后他的师承是一个西班牙的教练，所以我们基本上学着西班牙的套路。所以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套路，就是那种他特别强调建立一个框架，就是你全身发力的框架，从腿到那个什么。因为我之前有很大的问题，就是用胳膊抡嘛，这是肯定是很不对的，对，然后还把那个胳膊给抡伤了。然后后来他就特别强调建立框架，但是那框架有时候就特别机械，然后我有时候就带这个框架去找那个哪些运动员特别有框架感，然后就非常奇怪，就是我居然在莱巴金娜身上看到了框架感，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个子好高挑，然后你感觉他是一个很自由的那种感觉的，但他身上很明显的框架感，他发力的那种感觉很特别有意思，就整个身体像一个平面，或者你想象一个门的合页一样，来不断来合上这种感觉。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也像知棋一样，也会。比如说去年看澳网的时候，不是今年澳网，去年澳网，我因为去年已经回老家了嘛，然后老家湖南特别冷，然后我就在老家那个客厅上面弄一个电热地垫，然后我就光脚站在上面，然后 你像那个劲舞团， 然后我就跟着就是处在画面直播画面下方的那个运动员，甭管他谁，我就跟着他来回击对方的击球。 哎，其实这是有用的，因为有时候我教练也会让我站在他后面，就比如他跟别人打的时候，他会让我站在他后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就是像赞达亚他们演那个网球电影，我说你知道那电影是怎么拍的吗？我说就是这么拍的，就是他前面站着一个运动员，然后那个运动员他是在真实的击球的，然后后面这个演员他只是拿着一个球拍 模仿 他的动作，就是他击他就跟着他一起挥拍，然后他往哪跑这个演员就往哪跑，但是那个摄影机只拍到演员，不会拍到前面那个运动员， 是， 然后所以你看他的动作做得非常的很像真的，因为他手里其实没有球，他是空挥，但他是模仿前面那个人的套路，就包括跑动啊什么步伐啊什么，所以看起来是很真啊。 那你觉得上次男单半决赛的时候过年失败，那昨天晚上的男单决赛算是勉强过了个年吗？ 我觉得还可以吧，至少对，至少有一些特别经典球，比如说那个好几个高压球，对，阿卡一直在救，对吧，把观众都弄得 是那个很精彩， 恨不得起人浪了。还有一个球就是那个是所有人都会尖叫的，就是阿卡有一个好像是最后几个球之一，他反手一个切削的一个穿越，然后把那个兹维列夫看呆了，兹维列夫就是我觉得他就露出那种天哪你也太牛了的表情，对对，他都可能都顾不上沮丧了，就是那个太牛了。 哎，但是今早起来其实也看到很多人在讨论决胜盘的裁判的那个误判， 对，就是因为在兹维列夫手握三个破发点的时候，应该他即将破掉阿卡的一个决胜盘的发球局，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局。那这个时候裁判认为阿卡的那个球砸到了边线上，但兹维列夫认为这个球是出界了。然后在美国的转播信号里其实提供了一个鹰眼的画面，这个画面显示那个球确实出界了， 就是发球那个是吧，他本来是个双 误，对，本来双误， 是是， 如果双误的话就二比二平，然后结果阿卡就爆发了，爆发之后就三比一，然后就急转直下。 是，然后兹维列夫的情绪在那一分之后也受到了很大的波动，感觉球场上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然后兹维列夫在赛后的采访里也提到，他觉得这个是裁判的一个 mistake， 然后他又说那他是人，当然会犯错误，而且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只能如此，但他还是很希望这个错误没有发生。 嗯， 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也是看比赛直播的这个刺激的地方之一，就是你见证了这个错误的发生，然后你见证它引起了一些后果，然后这个后果是不可撤销的，然后这个后果可能对观众来说都可以，就是可能谁赢都差不多，除非你是他们两个的这个粉丝，但是对球员来说可能那个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尤其是兹维列夫可能已经27岁了，这可能是他距离大满贯冠军最近的一次。嗯， 我今天从昆明回大理动车上高铁上，我还在听一个播客，是我特别喜欢的播客，叫 Tennis Podcast， 是三个英国人的一个播客，三个英国网球记者的播客，然后就也说到这个事儿，因为其实还挺大的一个事儿。但是我有一个草药图，就在于说其中一个播客主他就说到这个事儿，然后他就说他特别能理解，说兹维列夫是他极其痛苦的一个事情，但是他也不认为，就是这个播客主，就这个体育记者也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他觉得哪怕是鹰眼，虽然鹰眼最后也证明了兹维列夫，他的理论哈，就是鹰眼证明了兹维列夫那个球确实是被误判掉了，但是鹰眼好像也有大概是多少多少的误差，对吧，3到5的一个，反正一个度量衡单位的一个误差，然后他就由此得出结论说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决定性时刻，反正我听了还挺不同意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巨大的决定性时刻，因为1比3和2比2差别真的太大了，尤其是在决胜盘双方体能都接近耗尽的时候。反正我也知道，就是不对鹰眼好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包括排球其实引入鹰眼，我央视有个特别有名的解说一直觉得说老是鹰眼挑战就破坏比赛节奏，然后可是你如果体会到这种比如说排球比赛到24比23，然后一个扣球到底有没有触网这个事情，那就决定了能不能拿奥运会冠军，我觉得那肯定有一个加减乘除的问题，那孰轻孰重，难道比赛流畅性到底有多重要。而且我还有个草药图，就觉得说我听这位网球他是英国人嘛，他们论述这个事情的方式我就觉得挺不公平的，说实话，就其实我也支持阿卡，我也喜欢阿卡，我也对兹维列夫毫无个人情感可言，可是就我不知道，有可能是因为我德约的球迷，就这么多年来自动带入了一个塞尔维亚的小国的视角哈，或者是这个视角对我增加了某种多元的看世界的方式，我就觉得这些怎么说呢，盎格鲁美利坚记者他们有一种，我不能说是偏见，但他们确实是当他们遇到他们喜欢的人的时候就会，或者说他们遇到他们没有那么喜欢的人就会容易求全责备，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你同样这个事儿，你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建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这对兹维列夫太重要了，你可以说鹰眼他有他的误差，对吧，鹰眼他不是一个仲裁者，你甚至可以上升到哲学意义，那鹰眼就是上帝嘛，或者怎么样，你从他从这个角度建构这个事情，建构这个叙事，我觉得就某种程度上就取消掉了兹维列夫的可能性，然后把他这个视作一个非决定性的时刻，我觉得这样对兹维列夫很不公平。 我记得你在这个你的新书这个可能的世界里面有一篇叫做在贝尔格莱德寻找德约科维奇，然后你在里面其实就讲到说德约，因为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国际社会上也经常面临很多争议嘛，尤其是疫情的这几年，然后他其实在你这篇文章里也写到他其实在塞尔维亚本国也面临很多争议，就有的时候他甚至变成了一个符号，然后这个符号是紧紧的和爱国主义甚至是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包括建国他在提纲里也提到嘛，就是说网球看上去是一个很个人主义的运动，但实际上它背后 后往往是站着国家的。就像刚刚杨潇可能讲的，我们在看的时候，如果你带入一个运动员的视角，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带入他这个国家的视角。包括在这几年俄罗斯啊白俄的运动员，其实在国际社会上甚至在比赛的过程中也会面临很多争议嘛。所以不知道杨潇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网球这项比较个人化的运动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吧。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昨天那个阿卡夺冠之后，就是还那个升西班牙国旗奏西班牙国歌嘛。 嗯， 然后我就 是是是 我都好久都忘了这个体验了。就是有可能去年德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佳木斯，在黑龙江佳木斯看着德约法网赢了鲁德，然后当时还半夜叫了一个精酿啤酒去给自己庆祝了一番。但是我都不记得有塞尔维亚国歌国旗，但肯定是有可能忘了。我后来还查了一下，就是才想起来法网其实是唯一一个有这样仪式的一个大满贯。就是我，然后我就又搜了一下，不管中文还网英文我都搜了一下，到底为什么法网有这样的传统，居然没搜着，就很奇怪。就是反正其他三个大满贯是没有升国旗奏国歌的这个事情。但总的来说，我觉得网球还是一个挺个人的运动，就是你其实为所谓为国征战机会挺少的，说起来也就是一个戴维斯杯，一个联合会杯，对吧？然后也就然后就奥运会，对吧？对，奥运会他们都非常在意。可是我记得在我最早开始看网球的时候，职业运动员都不觉得奥运会有多么重要，也就是感觉这些年才觉得越来越重要了吧，进入到三巨头时代就觉得是个荣誉。但是可能国家和国家之间也有区别吧，就像好像我在那个新书德约那篇开头写的那种，就好像你会感觉塞尔维亚这种国家更容易，它倒不一定是小国，对吧？有些国家很大国它也很在意这个事情，对，就是好像它更期待一个人代表一个国家，或者说这个人有意无意成了一个，就是情愿不情愿就成了一个代表者，然后这国家好的不好的你都得承担，就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当我们去到国外的时候，好像就是成了一个不情愿代表者，就是你都得照单 接收，不管你是多么强调你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怎么怎么样，你背后就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彗星的尾巴在拖着。但好像有的国家就没有这样，比如说就我们就不太想到费德勒和瑞士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瑞士是个中立国， 对，也可能是。对，对，就好像就觉得瑞士的好与坏都不需要费德勒来承担，就他没有，虽然他承担能力很强，但也不需要他来承担。但德约就是肩上扛了好多东西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德约的那个身份，他的视角已经有一种代表性了。我记得好像是前年的澳网决赛是他和西西帕斯进行的，然后他在这个获奖致辞里面他就有提到说希腊也是一个小国，就他其实是站在一个塞尔维亚人的立场说希腊也是一个小国，然后就是说大概是在希腊能打到这样的程度也很不容易，就他也是一个发展中的运动，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我觉得这个视角就很有意思，就是他其实是站在边缘然后才会有这样的视角。你如果让西班牙人去致辞，他就不会说希腊也是一个小国，你打出来很不容易啊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看一些英文的网球球评的时候，因为你长期你只记得这个球员的名字，你不记得他的国籍，有一些报道里就会说这个西班牙人然后那个希腊人， 尤其是那个英文解说，因为我之前会在那个 Tennis TV 上面， 是然后就会愣一下， 而且全是英国的解说员，就是刚刚杨潇说 吐槽的 全是那种操着一口英音那种男的，然后他特别喜欢把这个球员用他的国别来代称，就是说他是哪一国人。 是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懵，就是你突然发现哦他不是他是那个西班牙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奇怪。但有的时候你能理解他好像是在强调一种比如传统，就是西班牙历史上有谁达到了这个水平，然后你接续他的传统走到了这里，就感觉他那个国别的显现和隐形之间好像很微妙。尤其是在俄乌战争之后有一段时间其实斯瓦泰克身上有一些争议，他会带乌克兰国旗上场，然后很多球评里就会说那个波兰人怎样怎样怎样，就他有特别多的历史语境在里面，然后有特别多的 背景信息在这个国籍后面。 但是我感觉就是刚才杨潇说我有意识到，因为我之前觉得它是一种英文的习惯、 嗯、 就是比如说中文我们不会说那个意大利人，就好像有点像骂人吧这话就不是什么好话的感觉，但是英文里面好像蛮习惯这样去指称的，就是可能也许不是球员，比如说是作家，在可能在一段文字里面你要反复的指代这个人的时候、 嗯、 你为了让行文显得更丰富，你会把他的名字换成一些其他的词、 哦、 其中可能就是会有他的国别。我一开始以为是一种英语的习惯、 嗯、 语言的习惯之一，但刚刚杨潇讲我也觉得他有一种大不列颠中心主义就是他们说好像似乎更合理一点，然后如果是美国人说合理性就减少一半，如果是其他的国家的人这样说就会觉得非常的奇怪、 嗯、但是我就想到今天我们刚录小红书，我推荐了一个图像小说嘛，就是一个印度裔的美国作家他写的一本书，然后因为他出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一个印度的故事，然后他有一天就接到了应该是 NPR 给他发的一个播客邀请、 嗯、 就想让他在这个播客上面读一段他的书，然后这一段文字里面有三个印度人的名字，然后这个编辑就给他写邮件说我们能不能把他替换成三个印度人，然后他说这是一个有关印度的故事，这里面所有的名字都是印度的，我还是希望以他们的名字出现，但是可能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些印度名字对他们 不 make sense，而且又很难读、 嗯、或者很难分辨， 对，所以 是是 对，所以他就建议变成印度人、嗯、然后他们后来就到底是应该叫亚洲印度人以区别于西方印度人，还是叫东南亚人，还是叫什么什么印度人，展开了一个漫长的争执，对，这其实是他书里的一段情节，我觉得就跟你们刚刚讨论这个有一点类似、 嗯、 其实他可能还是有一种安格鲁萨克逊中心主义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是的， 嗯，我觉得他们可能本意并没有一定的就是有对身份的指涉，可能就像知喜说的那种、 嗯、 他其实丰富表达对吧，他只是作为一个代词，比如说是那个高个子，就这种， 或者是他们有时候会说比如说如果他是个左手选手他会说他是 left handy 对吧、 嗯、 就是这种用各种的方式来指代他嘛。 包括建国说的就是那个就边缘视角我觉得也挺重要的，我觉得确实是德约，我恰好是因为德约粉丝所以就是恰好有了这个视角，不然还挺没有那么自然的会拥有这么一个视角，但是另外一方面就你也很担心这种视角变成就是你基于反什么来建构的一个视角嘛，就反美也好反英也好，因为就是德约在塞尔维亚的很多球迷或者是那些塞尔维亚支持他就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反正我采访的是有人这么跟我说过，就是因为当年的那个轰炸南联盟嘛，对，所以就特别反美，尤其反英，他们觉得英国人特别虚伪，所以每次德约打穆雷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来劲儿，恰好德约真的是把穆雷打得屁滚尿流尿流 sorry 这个话如果是我说出来他们两个肯定会剪到前面去作为本期精彩看， 我刚刚也产生了， 我想问他说可以剪进去吗 但这对湖南人是不是不太友好呢， 对，我反正也假湖南人就继续说哈，就是很怕这种边缘视角又变成它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但又变成基于反什么是、 嗯、 一个也很庸俗的视角，或者变成和某种保守的东西合流，因为见过你刚刚说的那个希腊小国，我就想起来以前就会有人就好多好多年前了，就是还可能还是在博客时代的时候，我当时写了一个啥东西也是与网球有关的，然后有人跑到下面来给我当爹，大概意思就是说没有根的人是走不远的，比如说那个张德培是因为是一个美籍华人，但是他没有根什么什么之类，所以他要输给桑普拉斯啊、哦，然后我当时我就回复他说，我说不好意思，桑普拉斯他其实希腊裔的，他也没有跟的。 哎，你刚才提到这个也让我想到，其实我们看这种评论或者解说的时候，就是偶尔会有那一点点不舒服的东西，其实是有一些这种观念上的冲突或者有一些怀疑，就也让我想到我看国内很多网球自媒体的内容，虽然现在也很及时嘛，然后也很丰富，比如他们也就会去看球员的 ins 啊，然后搬运过来等等，但是我也经常在这些自媒体博主那里感受到一种隐隐的 厌女，就尤其是涉及到球员的私人生活啊，然后女性球员的政治立场啊，然后以及男球员和女球员谈恋爱啊这些事情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恶臭、 嗯、 就是齐齐帕斯谈个恋爱然后能发那么多内容，还要暗示是他有了性生活让他的这个排名下降、 嗯、 你就会觉得好无聊啊。 对， 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同感，或者说因为你之前也做过体育媒体的实习生啊，然后也写过网球评论，不知道你有没有想 实习生 自己来做一些更好的网球内容。 对你说的我感触最深的一个当然就是斯瓦泰克这个事儿，对吧？我觉得现在还稍微退了点潮，一段时间骂得好凶、 嗯、 对吧，骂他什么乌贼啊什么之类的，八爪鱼啊，就骂得非常难听。我不知道，就去年中网斯瓦泰克前三轮他都没有被排进那个钻石球场，很奇怪。后来四分之一他打那个谁，法国的那个选手，其实也一度落后，那但最后就是还是赢了，就在现场。其实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谈不上喜欢他，但是我就一直在现场给他加油，觉得他值得嘛。对，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你说特明显的，就是西帕斯和巴多萨谈恋爱嘛。那你要说西帕斯成绩下滑，巴多萨成绩下滑的更厉害，巴多萨以前还是世界第二呢。对呀、啊，虽然是在一个很水的时期的世界第二，但也是世界第二。西帕斯可从来没有排进过世界第二，对吧？但是没有人说巴多萨成绩下滑是因为谈恋爱或者怎么样，大家都谈恋爱，大家成绩下滑了，然后大家归咎女方，是这种感觉。所以吧， 就是没有人说女运动员的成绩下滑是因为男的不行，大家都说男运动员的成绩下滑是因为女朋友、 嗯、但辛娜提供了一个反例， 辛娜提供了反例，辛娜可是刚刚辛娜才刚刚恋爱好吗？所以那个她的 然后人家已经世界第一了呀。 我就想接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样本，卡林斯卡娅同学你要小心了。对，辛娜一旦打不过阿卡就是你的毛病。其实卡林斯还很棒的，她那个她今年我忘了是澳网之后的一个一千赛，他还赢了那个， 战胜过一次斯瓦泰克， 对， 是不是 赢了斯瓦泰克，而打的他就是真的没有招架之力。 哎、嗯，我们前一段时间正好在阿那亚的一个活动上见到了李娜本娜， 我们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如何就是见到李娜， 我要听， 并且错过了， 并且错过了他的故事， 你快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活动最开始叫我们三个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没有决定要不要去，然后那个主办方就说那个嘉宾有李娜。然后我们就说好，有李娜我们一定要去，就是为了去见李娜、嗯、然后我们很用心的准备 准备了网球， 带了三个网球，然后就想说到现场可以让他帮我们签那个球、 嗯、 然后最终没有签成功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挨人到现场就 实话 就怂了，就是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带的是 Wilson 的网球，然后就是我鼓起了全部勇气叫住他说娜姐能不能签个球，然后他看了一眼这个网球说这个牌子签不了。 因为我们本来想的是说要带那种充气大网球、 哦、 那个其实是没有牌子，但是因为那个是充好气的，然后当天下午是一个对谈的活动， 拿不 我们一排人每一个人捧着一个充气大网球会太傻了，所以后来否定了这个方案，就说咱们就带三个普通的网球，结果带错了牌子， 就是完全没有想到有这个问题。 对， 嗯， 嗯，但我就想说那些在场边比如说结束完了把球递下去给球员签，那球员会挑他代言品牌的那个球来签吗？还是他都可以签呢？ 我还真没想过， 不知道、啊、 哎，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嗯、不可能能在又很累对吧，然后你也不可能看那么仔细然后人家还丢下来的对吧。 我觉得当时反正我就石化了，然后他说这个牌子不能签，我完全愣住，我不知道该作何反应。然后这个时候后面的人就说娜姐能不能拍个照，然后我们 就最佳捡漏啊。 对， 然后你们照也没拍成对吗？ 哦，我们拍了一些偷感合照，就一开始他在那儿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们仨拿着那个网球在距离他大概三十一米一两米的地方，就是拍了一些偷感的合照，然后等到真正拍合照的时候就没有轮到我们。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那一下就是给我整个卡住。 对，就超出经验了是吧。 对，就这就是我们上一周跟娜姐见面又错过的故事、 嗯嗯、 我有一点点能理解你们那种，就是就是我没有碰到过李娜，没有机会碰到李娜，但是因为我同时也是个排球迷嘛、 哦、 然后我在2021年的时候杭州一个文学奖的颁奖典礼那儿，然后他们请了周苏红，就周苏红以前就是黄金时代就是 雅典奥运会夺冠的时候，那支女排的主力兼一二传，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她，然后就我也不知道，就脑子就空白了，我就对对，好歹我也是个获奖嘉宾，但是我首先我就对我后来就我都没好意思，我就想我一没好意思要微信，二没好意思要合影，最后我只有在一个大合影上就从合到了影，在有100个人的大合影上，对，我就有点我也说不出来什么感觉，我现在都忘了有点感觉，反正就有点懵，没有做出行动，没有再去行动。 然后我后面不是列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马迎新的嘛、我就是因为想要列这个问题，我又重新去看那个稿子，然后我就更对自己就是捶胸顿足， 你就想说人家怎么那么厉害。 就是马迎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叫《 鹦 鹉 杀》 的导演、然后他自己是在那个西班牙留学学电影，所以他其实是在出国之前他就学西班牙语嘛。然后他说他在2008年的中网，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学语言了，他就是会讲一些西班牙语，他就在那个场外遇到了费雷罗，费雷罗就是现在阿卡的那个教练嘛、然后他是很喜欢费雷罗，他就找他要的联系方式，他有了费雷罗的 MSN。 然后他就后面就写说，他说他很喜欢那个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的一句话，叫使之发生。 使发生。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就是使之无法发生。就是本来他都要发生，就是因为我们的存在，他就没有办法发生。 啊，我们回到这个正题上来哈，这个分享扯得有点远。就是在那个李娜出现的活动上，她就在活动上分享了说如何大概如何做自己啊，如何实现自己的野心等等话题吧，然后就提到如果她的团队跟她的预想跟他们的计划不符的时候，她就会 fire 掉这个团队嘛，对吧，然后就当然这个团队也包括她的教练，那对她个人而言可能不包括她的教练，因为她的教练是她的丈夫。就是我们之前三个也在聊说，感觉网球运动里面球员和教练之间的关系比较特别，就一方面球员是那个被指导的人，然后是那个经验上不足够的人，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教练又是他的雇员，就他又是教练的老板，就好像存在一个这种反转的双重权力关系。然后我们就是觉得好像这种关系非常的 tricky， 就包括在看网球的时候，其实你也能看到，比如在球员情绪紧张或者是非常沮丧的时候，他也会对着他的包厢发牢骚，或者是有一些像基里奥斯这种情绪非常不受控制的，他就会大骂他包厢里的人，当然也包括他的教练。 是不是你有意那个没有提德约？对，因为德约上一个教练那个伊万尼塞维奇嘛，其实也是名宿了，也是温网冠军，我也特别喜欢他。然后他就是某种程度就承担了他的出气筒角色。美网，哎，是美网之前还之后，他们俩结束合作关系的。然后当时那个伊万尼塞维接受了一个采访，就谈到说他其实承受很大压力，因为德约是一个非常 demanding 的一个人嘛，不管是场外还是场内。然后他在场内的时候，他就是要发泄情绪。然后那时候其实做不了什么。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大概意思就是说，有一次一个比赛，他们三个人站在场外。然后德约打得特别不顺，然后就冲他们吼说我现在该做什么。 哦，就是他的弟弟，是不是他那个教练他弟弟也在， 他的体能师还是什么弟弟，就是一个八竿打不着的人、 哦、 就其他人都懵掉了嘛。后来那个人就喊了一句说什么相信你自己，还是保持你的什么就非常鸡汤的一句话。 就是那个解说就在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不知道是他还是一个体能师的弟弟也在线，他就先问了他的教练说我应该怎么办，那教练也说不上来，然后问了体能师我应该怎么办，体能师也答不上来，最后就问那个弟弟，他就是一个乱入的，然后就问他 乱入的， 对，然后问他要怎么办，那个弟弟最后好像说你要找到你的 inner peace。 对对对对对，想起来，对对，找到你的 inner peace。 那他听了不会更生气吗？ 他说他真的听进去的，后面好像打赢了、 哦、 对， 我以为他会更火大， 特别离谱这个故事。 对，是就挺雷的，但是好像球员在场上那种压力真的是可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就是因为那网球场其实还挺大的嘛，尤其是你在中央球场的话，那周围的座椅那么高，人又很大，就是好像你被四座山包围的那种很孤独无助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是挺难想象的，说实话。 我第一次进那个中网的钻石球场都有那个感觉，就是因为它那个座椅坡度特别大，然后就是 觉得是在一个类似于斗兽场里看球、嗯、然后想象一下球员就是向上看那个观众像山一样高，就是视觉压力也还蛮大的。而且其实网球这个运动寿命也在慢慢变短嘛，就是因为新一代成长起来很快，然后你的体力很快就到了一个顶峰，然后这个信封效应出现之后你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伤病。就包括 信封效应是什么？ 信封效应就是指呢，如果你没有伤，你通过训练，你的这个信封会越装越大，就它是一个持续扩张的过程。 嗯、 但如果一旦有伤、 嗯， 其实它就决定了你的信封是一个小信封。 哦、 就是在跑步训练里、 哦， 大家会主张无伤跑法，就是说你要注意信封效应。就其实你拼命的训练，拼命的训练，但一旦出现伤势，你的信封就再也不会变大了、 嗯。 其实我们在年轻一代球员上也在看到这个东西，就是阿卡的手臂也有伤，然后辛纳的右髋也有伤、 嗯， 就你也在看到年轻一代其实也会。会面临一些伤病的困扰，就别提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那一代的球员了。就是感觉其实无论是同时代球员的能力，还是你自身这个人的肉体决定的你终究会受伤这件事情、 嗯、 都其实都让人重新思考自己跟一个运动之间的关系吧。就你怎么去跟他寻找到你的 inner peace， 你怎么样去寻找你跟一个运动之间你可以接受的最舒服的你也觉得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嗯、 然后就是聊到这个也想问杨潇怎么看运动伤病，因为你自己就是打野球的时候可能也受伤了，包括这一次你心爱的德约科维奇也因为这个半月板的损伤退赛了，然后包括也退出了后面的温网。就是对于这样一种命运的变数，你有什么想说的？ 就是你刚说的时候我就在想蛮多事情的，就是确实挺残酷的，就是哪怕不说伤病吧，就是你站在那儿本身就已经非常残酷了。 嗯， 我记得我以前在人物周刊的时候有一个记者，他是体育记者嘛，他采访了我都忘了是一个哪个体育明星，那个体育明星就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你打得不好，人们不是看不起你，是看不见你，特别残酷的事情。然后我有时候看大满贯前几轮比赛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这种残酷，就在于说比如说你看我们这种大种子砍瓜切菜一样赢那些第一轮第二轮，可是我就会有时候会站在这些被砍瓜切菜的人的视角看，我这个人也是他们村里或者是他们那个国家肯定不是也是肯定是他们那个国家已经是最顶级的选手了，可是你拉到法网的第一轮你这样输一个1-6、2-6、3-6这样子极其残酷。这个事情我觉得好像我们可能也都一样的，就是你不断往外面走往外面走，就是但这样说有点太怪怪太鸡汤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你有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世界太可怕了，是这种感觉，或者是就高人太多了，是这种感觉。那你怎么办呢？好像也没法怎么办，你就只能做好自己的事儿，这种感觉。对，像我一样就慢慢养伤，3个月不打球。 对，我刚刚就是听你们讲着我就在想说，因为我之前其实没怎么看过个人运动嘛，我之前看比较多是足球，我就想说如果网球跟足球比，那网球它球员可以控制的东西实在比足球多太多了、就是在一个集体运动里，尤其是这种它这种商业化历史很长的，然后它整个那个权力结构非常难以撼动的这种运动里面，就是你受伤这个其实只是一部分，比如说你跟教练关系不好啊，他就不让你上场啊，包括你被俱乐部抛弃了把你卖掉了，然后你就不知道要去、将来要去什么地方踢球，就是这些都是一些场外的因素，就是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的走向。然后在就这些因素实际上是有点类似于一个职场的这种环境、然后像网球运动员他其实是自己的老板，是他团队的老板，他已经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避免这种职场的问题影响他的职业生涯。我觉得其实已经算是一种相对比较有主体性的这样一种运动、对。然后我在打算跟杨潇录这个节目之前，我就想到说我之前看过 GQ 报道，就是采访那个鹦鹉杀导演，就刚刚我们讲的实质发生马英新，然后他里面就有一部分就讲到他跟这个费雷罗的一段往事，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他在中网的球场外遇到了费雷罗，然后找他要了联系方式，一个是后来他真的去了西班牙学电影，然后他同时要做体育记者跑一些赛事，然后写稿子来赚他的学费，然后有一次他就来到了费雷罗的那个网校，然后就 在那个地方又遇到了费雷罗，我感觉他跟费雷罗确实有一些缘分在的哈，就是又遇到了他，然后费雷罗还记得他，然后就邀请他住下来玩两天，然后他们就一起在那个网校玩了两天， 太开心了， 对，就是每天就是一个那种追星女孩梦幻般的那种故事。然后有一段其实他没有写在稿子里，但是我有印象，应该是那个记者康迪，就是也是 展开讲讲 的主播，他好像是在一期播客里面聊到，因为我记得不是很准确了，如果大家就是有人听过那个播客就可以在底下纠正我的说法，大概意思是费雷罗并不是他时代最出色的球员，就刚刚我们也讲了嘛，那个是巨头笼罩下的一个时代，然后他一直非常喜欢他，关注他，对，然后后来他退役了之后，他原本就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然后直到他后来成为了阿尔卡拉斯的教练，然后他就觉得说人的那种比如说你从事一项一个职业一份事业的那种愿望那种雄心，其实在你身上可能也许未必得到了最充分的那种施展，受制于环境时代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是还是有机会可以被施展出来。然后因为马英新本人他自己是3岁的时候遭遇车祸，后来就成了一个轮椅使用者，他好像也挺能共情费雷罗身上的这种起伏，就人生的那种起伏的。我在看他讲这段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其实竞技体育是那种很残酷的，刚才我们讲，而且是只争朝夕的，就是你看德约 明明是已经受了很严重的伤，坚持打这样一场比赛，对他来说未必是非常重要的比赛，然后对手是一个这么不行的对手，但是那个时刻你也能理解他作为一个运动员就是有一种只争朝夕的心态在，哪怕可能后来很多人都说哎呀代价太大了不值得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他的心情。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你自己的人生又是非常非常漫长的，然后你跟你身体的关系也是一种长期的不断变化的一种关系，这个好像即便我们不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你也是有所体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杨潇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听你说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就是你如果我们用这种后见之明看德约肯定是不上算的嘛，对吧，他肯定应该退赛至少保住温网，因为他现在相对来说相对硬地和土地其实温网的优势还是能在的，他多一个大满贯何乐而不为呢，对吧，结果现在搞得连奥运会都非常够呛，可是你回到场上其实就又回到了就一个人怎么成为他自己的一个东西嘛，那其实就是无数片刻选择构成他自己，就你不存在一个后言和后见之明这个事情， 是， 然后这个我觉得也和网球是不是有点关系，和网球比如说他计分规则是不是有关系，对吧，因为网球计分规则它就导致你其实是没有垃圾时间的嘛，对吧，你哪怕说我0-5落后，然后我又0-40落后，对吧，对方那个还一个球就赢下比赛，可是我每个球都能重新打，对吧，我只要能扳到40平我就能扳到1-5，扳到1-5我又重新开头一个局，所以就网球是就是一个 match 切成一个 set 嘛，切成一个盘，然后一盘又切成一局一个 game， 然后一 game 又切成就是若干分，然后一个分又变成若干个动作，你就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好像也许有一个简单的解法，就是一个当下的一个选择塑造了以后的可能性，但同时就是因为它被切分的这么细，就是有点像就佛教里他们不是爱讲那个因缘和合吗，因缘和合导致了这个世事的无常嘛，对，然后你如果把这个用特别技术化的角度把因缘切分成一个就像切比赛一样切成一个分一个动作，比如说兹维列夫在某一分他选择直线而没选斜线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这就是也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由微小的片刻然后通向各种可能和不可能，我瞎说的， 升华了 说得很好。 那我们现在终于要进入这杨潇的新书的 part， 我们这提纲呢原来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叫法网 after party， 聊了90分钟，然后下面才开始进入这个新书 part。 就本来想拿德约科维奇的那篇文章作为一个跳板，感觉现在也不需要了，是吧？ 活被视野提前跑了。 对对对，而且这个网球确实聊了足够多了，可能不看网球的听众听到这儿已经就是迷失在这里。那我们就直接来聊这个书吧。这本书其实是杨潇过去文章的一个合集，然后我在春节前后就收到了试读本，然后就是比大家可能看的更早一点，然后看的时候就跟杨潇说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穿越回了疫情之前的那个世界，然后整本书都散发着一种旧时代的柔光。 嗯， 我不知道你在整理和准备这些稿件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受，就是在一个好像很不同的世界，很不同的时代里来做一个旧时代的文案整理。 对，这肯定是的。其实我是前几天看的豆瓣上有一个网友在那个书底下评论，我觉得啊一下就说中了，是一个我没有之前没有想到但其实隐隐约有这种感觉的一个描述。他就说，他说我在整理和写把这个重新变成书的过程中，那他认为是某种康复训练。我一听这个词我就觉得说哇天哪，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这个词。对，我就觉得哎好像是这种感觉，因为开始动手整理过去文稿其实就是2022年的我想想3月份嘛。 嗯， 最用力的那几个月其实就跨越了就所有人都经历过的那段时间嘛，就是一个确实穿越回去吧。觉得就是文字当然有这点好处，就是让你免费就穿越回去了嘛，你就回到以前停留过的国家也好时代也好，在那儿又想想问题，呼吸一下，就是找找手感，找找体感，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有一点点迷惑，是在于说可能是我那时候已经被关的挺久了吧，虽然我也没有被真的被关过，但是氛围是那个氛围嘛。就是我经常产生疑惑，就是我对我当时旅行的一些就是 logistics， 就是我怎么买车票，我怎么到达那个地方呢？我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后门？我怎么敢去租一个船去到哪游泳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我就非常疑惑，我到现在都想不起来，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写那个序言的时候，就想要为什么说追上2019，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说想把那种体感也好、触感也好、手感也好找回来，可能归根到底就是想把那种心气儿给找回来吧，就是那种心气儿可能是。就也可能很业余，但是就是有一种还蛮不管不顾和蛮勇敢，就是嗷嗷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想把那个东西找回来。 是，我觉得我看这本书的感受也是，就是感觉就像建国刚说那个旧世界的柔光，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形容。就是我看的时候会觉得很恍惚， 是 就是会觉得说啊，这原来是我们曾经面对的世界。就是包括你里面写了有一部分是你2014年在哈佛访学的时候，其实距离现在是10年的时间嘛，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世界完全向你敞开，你也准备下定决心敞开自己去拥抱这个世界的那种感受。你现在看来都觉得非常恍惚，因为那个世界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了，以及可能当现在当你仍然怀有这样的好奇心的时候，你往往是碰壁的，以及你不知道你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你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所以就是感觉在现在这个语境下再看这本书，好像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历史遗迹的感觉。就是很 希望不是废墟。 对，就是反正就是一种很恍惚的感受。 对，但是它也挺有意思的，是在于说好像比如说你说哈佛那个，我就重新看哈佛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多问题其实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说这些问题其实永远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就比如说你和你自己如何相处的问题，或者你如何克服无聊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好像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是某种时代精神的东西。这个东西它还是，你说这时代精神它怎么运作的呢？它是回旋镖吗？还是一个海浪的波浪，然后又不停地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它好像都，我也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这个时代精神就好像反反复复不停地笼罩，是这种感觉。 我们三个其实也在准备一本过去节目的集子嘛，然后但是在整理这些稿件啊文案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的纠结。就一个是觉得好像对之前的某一部分文案并不满意，或者对那个说法并不足够自信，然后也有一些对于这个文稿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大家当下还关不关心这样的话题的担心。就也想知道 可能在你出版《可能的世界》这本书之前会有类似的担忧吗？你会担忧比如你的哪些关切过于私人，不够公共，过于当时，不够现代吗？ 嗯，会有会有，就是当时，所以就是要向那个简·莫里斯那本《世界》学习嘛，就是那本书他其实也是把以前的文章做一个结集，但是他就又在开头重新写了一个用当下的东西来关照的那个一个东西，所以就是这是很早就明确的东西，就是说我要用一个此刻的一个视角来写那个，这个文字也是从2022年春天开陆陆续续写的，一直到出版前可能都还在改。对，当时编辑还讨论过说要不要，然后还有一个就编辑上的一个算是一个策略，就是会在前面做一些关键词的提炼嘛，就比如说昨天还有一个朋友，我找找他发给我的那个照片啊，他收到我的书以后，他就把那个埃及的，就是有一篇写那阿斯瓦尼的那个，就是埃及那个最有名的作家的那篇，他把那前面那个关键词给拍过来了， 是迷惑的年轻人， 迷惑的年轻人，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可能性，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宿命，受够了运动，文学不能革命，只能改变人性，然后就这个其实是非常当下的，对吧？ 对， 当然确实有一个编辑策略或者是一个讲述策略，就希望能把这些仍然能够牵动我们心弦的这些关键词给提出来，虽然它是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但是我觉得它不一定是一个样本或者是一个参考，但它我觉得是可以拓宽我们的想象力的，这是两个编辑上的一个策略。然后具体到就文本这个方面，我改的极少，基本没改，就改了有一些就是觉得不合时宜的东西，就是不合时宜表达，比如说当年会很容易写上大妈这个词吗？我就觉得现在看就埃及大妈之类的，就是当时埃及开头的那个把上海发成商 gay， 然后要罚我们钱的那个，我当时就写埃及大妈，后来我就改成埃及阿姨，就 我想到我昨天看到一个微博嘛，然后那个人就说现在有好多语言的革新，比如说胖，我们再也不能说一个人胖了，然后但是我们又想表、 big 吗？只能像英文一样说 big 吗？ 对，就当时其实我也想到英文就会说一个人很 big， 就相当于说更中性一点，但中文其实没有这样的词嘛，然后底下就会有人说，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说现在可以说什么，然后我也转发了那个微博，就一个人在底下给我留言说，他说他跟他妈妈一起去逛一个服装店，出来之后那个他妈妈就开始说那个店员说里面那个大妈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开始纠正他妈，他就说你不要说人家是大妈，大妈这个词不好怎么样，然后他妈就说他妈怎么了，我也是个大妈。我觉得就是现在确实是有一些语言你觉得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其实它又是有一个语境在的， 是有语境在， 对， 就也不是说只有大妈才能说大妈，但是后来我就出于尊重，我就觉得还是改掉了阿姨，就改成了是阿姨还是改成了大姐我又忘了。对， 我其实在上个月就是我们最新一期 No News 里面也是这样，就是那个极昼工作室的原文的标题是跑楼大妈，但是我在我后面的播报里用的都是跑楼阿姨，就感觉是一种它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转换，因为好像你现在不常用大妈，你就不太会采纳这个词。 包括以前人物周刊，南方人物周刊还做过一期封面，那大概有一大半篇幅都是封面文章，就叫中国大妈，对，这是可以上的封面文章的。对，但我也不觉得这是个什么大问题，但是确实是我就会更小心一点吧，这样子。对，但再说回来建国说的问题，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也被问到过嘛，我会想几个维度，就关于过不过时的有一些可能可对我来说是成立的一些标准，就首先是可能还是文字本身吧，它是不是特别的新闻体，就如果是特别新闻体的话就比较困难一点点，就是但我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有这种半衰期，就是哪怕说你不是特别新闻体，你可能过了50年或者过再长时间它还是会衰变的，就还是会看得很奇怪的东西。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人作为主人公或者人的处境，不管他爱也好怕也好恨也好，这些东西可能是相对能留存比较久的，或者相对能够超越时间的，不然的话就没法解释就是我们还能读18世纪的小说，对吧？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体文本我觉得如果是它粗糙一点开放一点，尤其是我可能用开放这个词比较准确吧，就我老说水草丰美这个词，它如果打磨了没有那么光滑， 可能来说就是能够接住的东西就比较多，就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光滑的东西，那就好像你随便来一个小小行星小陨石你就把你砸碎了这种感觉、嗯、 对，因为我之前也听了杨潇上熊阿姨的那个博客熊家客厅，就是那个里面其实就是感觉咱们这个节目确实不太正经哈，就是他聊了一些有的没的然后那个节目是一个特别严肃认真的那个业务探讨，就是他在里面分，大家可以去听那个节目，他分享了很多就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呀、嗯、这些细节。然后因为这里面其实有挺多文章是杨潇的植物作品嘛，就是在杂志供职的时候写的，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的一个疑惑就是跟你们讲那个旧世界的柔光差不多，就是哦，原来那个时候的媒体是这样做选题的，或者说是会做这样的选题的、嗯、就是以一个国家为一个题目来做一个封面，就是感觉现在其实挺难想象这样的一种选题的思路的。然后我就在想说，当你接到这么大的一个题目，你要写一个国家的时候，当然那个节目里面讲了很多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比如说你看了哪些材料，怎么找采访对象，但其实我会想的是你的心态是怎样的，你会在想说、嗯、比如说当你写印度的时候，你是在做什么是印度或者什么代表印度这样的判断吗？因为一个国家内部实际上差异是非常大的，就是当我们要写这么大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是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你怎么选择说我们以什么来代表印度作为这个封面的主题？ 嗯，那个印度那个倒不是人物周刊植物作品，是恰好是那个我们去采访那个一个是当时在做一个视频，是采访宗善波切、 哦、 然后就顺带的写了一个东西。所以印度因为就是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印度是意志性特别强的一个国家嘛、嗯、你就很难很难，虽然最后我们当时人物周刊确实还有其他记者去写了印度，还把印度写了一个封面，但是确实是非常困难。但日本确实是你说这种情况，就是你真的想写一个国家，我运气好在于日本是一个同质性比较强的一个社会嘛、嗯、然后但是确实心态是重要的，就在于说我觉得我的心态现在回看好也是后见之明，就是有点像一个现在已经死掉的博物学家的心态，当然现在因为种种原因博物学重新作为生活方式重新冒出来，可是作为学科来说它已经死掉了嘛，或者是对吧，就是因为学科越来越细分了嘛，对，用现在眼光看就是那肯定他首先他就是有一个业余性在里面，就是对我来说跑到日本去又不懂日语对吧，又不是日本研究专家，他肯定有这个东西在里面，但他同时又有一种就是野心在里面，就是一种就是用那个袁昌根老师话说就是一种当世界还年轻时的野心，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有点无所顾忌，觉得说可以往前冲的这种东西，然后还真的试图胆敢花一个20000字的篇幅或者是若干篇文章来试图梳理日本战后的一个基本的理路，然后在中间插入自己的一些采访然后和交相印证，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在里面，这个确实是，就所以如果用后见之明说确实有点像一个不要脸的说就像一个已经日照西山的博物学家在最后构建一点什么东西这种感觉。 嗯，杨潇在那个序言里也写就是说他解封之后第一次出国的那种不适应和慌乱、嗯、然后就想到说我在疫情之后第一次出国其实是解封后很快，就是在23年1月嘛，我就去泰国，然后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因为当时人们其实已经习惯了把小红书当做一个很好用的搜索引擎来用、嗯、然后尤其是说你做旅行攻略啊什么这种其实都挺好用的，然后我就打开小红书搜就发现搜不到什么关于泰国旅行的这种攻略就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被关了3年，然后3年前它还不是那么大、嗯、那么有影响力的一个平台、嗯、然后你能在上面看到的一些分享大部分是当地华人，比如说推荐一个餐厅啊或者什么的这种、嗯、而不是从中国过去的游客，然后我就开始用一种相对原始的方式做攻略，就是在网页端、嗯、比如说如果我要找餐厅就看一些米其林或 Time Out 这种推荐，然后我就看你的书我也在想说过去可能是比如说媒体和出版业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然后塑造了大家对于远方的一种想象，然后现在可能是社交媒体承担了这样的功能，然后最近几年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讨论，比如说一个小红书上帖子是不是照片、嗯、就是那个照片拍上去很好看，然后你去了当地发现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或者是说还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说一个博主他去了只是随便去了一个餐厅路过的餐厅，然后他把它分享到了社交网络上，因为某种算法 或者推流的这种逻辑，它被很多人看到，很多人点赞，然后当你搜索类似的关键词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这样一篇帖子。而实际上这个推荐并不是基于某种专业性，或者说基于某种很丰富的经验，而只是他旅行当中的一个偶然。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什么欧洲街边的餐厅猛然成为了一个中国游客竞相打卡的网红点，就是会有这种相对比较荒谬的事情发生。然后于是又很多人说，哦，我们现在真的不应该再这么依赖社交网络获取这些信息了，我们应该回到比如说孤独星球这样的旅行指南。但是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孤独星球毕竟它是一个引进的书嘛，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说，我们中国人想玩的跟西方人想玩的真的是同样的地儿吗？就是我也会有这种怀疑。所以我不知道杨潇，你现在出门或出国你会怎么来获取这些信息？ 就其实 我自己现在 就在体会一种荒谬。比如说 我的小红书大概是在2年前还是3年前我都忘了，然后发了一个就是其实非常偶然，是2021年奥运会期间，东京奥运会期间，然后北京太热了嘛，然后我朋友就瞎溜达，然后就溜达到一个特别远的一个方叫江水河村，就是一个海拔大概1500米，很非常凉快的地方，就北京35度的时候，他那大概是晚上要盖厚被子。 他在哪儿啊？ 然后这是东陵山脚下的一个村子。然后我是为了爬东陵山，然后顺便就在那待了一天两天，然后在那就非常快乐，然后就拍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因为又是花季嘛，夏天，然后就是大概是在2022年北京又特别热的时候，然后我就在发了个小红书，大概意思是说推荐一个北京的可能是北京最凉快的村子之类的。我的妈呀，就过去2年直到现在，尤其是每到天气北京变热的时候，就会有人在点赞或收藏你的那条东西，被转了可能几千次是有的，然后还会有人来。 我感觉是你这个标题起得很好，就是符合小红书那种推流 算法的逻辑， 符合算法。所以你现在在小红书上搜北京避暑这么一个热毛的关键词，出现第一条就是我的小红书。 咱不愧是媒体人，很会起标题。 所以就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来问，还有人就是因为我通常也不搭理，我就觉得我又不是来给你提供攻略的，然后有人问的很没礼貌，然后我就不回答，然后他还会给你私信说啊你死了吗，你都不回答我。这种就是真的一个现身说法，这个就是大数据塑造我们的这个例子，就是塑造我们的一个行为方式例子。所以就之前刚说到，就是从 LP 到大数据，其实我觉得归根到底就还是一个把关人消退的问题嘛，对吧？就 gatekeeper 就是消散这个问题，就是在它消散过程中就会出现有好多好处，就比如说信息更民主化了或者怎么样，更多元化了这种，但是就是还是会暴露出就是退潮的过程中会有好多很糟糕的东西。就是我会觉得说我的偏见就是大数据它形塑或者塑造出来的东西，就是那种打磨出来的最顺滑的最不加思索的东西。就是那如果把这个东西和我们的旅行结合起来的话，你就会问自己嘛，就是你要不要变成这个东西的一部分，对吧？游客真的这种集群心理或者羊群心理特别特别严重。就你看我在大理嘛，大理之前有一个算是半小众不小众的景点叫凤阳驿，然后突然有一天它是爆火，就是因为刘亦菲他们在那拍了就是那个电视剧、 有风的地方， 对，就在那儿主拍的，然后那以后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卡点。但那个其实是很古很古的一个茶马古道的一部分，可是即便它变成最火的打卡点之后， 我也去过，然后就发现你只要离开游客100米就没有人了。就是大家这种集群的效应特别特别明显，就是大家真的大多数人不可能多走一步路。说回来我自己现在出国，我其实疫情之后也就只出过2次国，然后我其实慢慢找回了以前的方法，我还是用笨办法，我还是很喜欢 LP， 就是还是很相对信赖 LP 的推荐。但是你说的这个也确实一个真问题，就是可能不一定符合中国人胃口，比如吃饭就不一定符合，对吧？但也没有，确实也没有办法，就是大众点评在国外其实现在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它好像也脱不开干系和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大数据的那种，对吧？对，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办法就是我自己当把自己重新变回一个把关人，就比如说我在曼谷，我就会搜什么什么 the best Italian restaurant， 然后发现出来的那个意大利餐厅都非常贵之后，我就会变成什么 the best affordable Italian restaurant， 我就用这种办法来搜，然后我就来比对，就是哪个我又去得起，然后环境又好，然后离我又近，就是这种，然后评论又靠谱，嗯、对，然后再把这个和小红书或者是大众点评上的东西来综合比对，如果大家都夸好，我觉得那应该大差不差。 嗯，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而且我现在就想说，我们旅行中还有没有这种偶然的东西存在？ 嗯、 就是你随便、 嗯， 就是这个 affordable， 我觉得还有一个另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还 afford 一种意外出现在你的旅行当中？ 嗯、 是不是？我就会觉得，比如说我当时去也是去泰国去曼谷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当时本来是计划带我父母去，但我父母就因为临时身体有状况就取消了，所以我为了带我父母去，我就很紧张嘛，我就觉得说每顿饭必须要安排好，而且它离景点的距离要是比较近的，然后我就把每一顿饭要吃什么全部都查好，然后制定了一个攻略，然后我们到那儿一开始就先按照那攻略吃，然后吃到第三天发现泰国菜连吃三天也是不行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想说能不能咱们就是晚上就不吃泰国菜、嗯、然后我们就真的是随便找了一个，就是在 Google Map 上面随便找了一个吃那种日式改良意大利菜的一个餐厅，然后而且它有点像个家庭厨房，它那个位置特别特别少，然后可能就是很小的一家店、 嗯、 然后进去发现真的非常好吃，然后我就想说那这种是不是如果我们做攻略做太好了，然后你就失去了很多这种你可能发掘一个新的好吃的地方，但是我又想说如果我写到小红书它就会变成我刚才讲的那种例子 对对， 就是说我偶然进了一个餐厅，然后因为大数据把它变成了一个网红店、嗯、这种感觉， 对，你就亲手杀死了这种意外， 对，没错， 对，但是因为你带父母，尤其带父母出去，你就是很紧张的心态，你就特别希望他们弄得好一点嘛， 对 吧，对，就像我书里写的带他们去泰国的时候，他们觉得泰国菜不好吃，要拿什么拉巴豆去来拌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又气自己又气他们就这种感觉但是哈，就是我反正因为我自己其实一个非常 organized 就是非常有条理性的人，我就希望能所有事对所有事都尽在掌握，理性上你也知道不可能，但是我会尽量安排的好一点，可是我最近也在开始，尤其是我上一次泰国之行，因为我上一次泰国之行就我觉得我现在和热带八字不合，我最近两次去热带，一次去版纳一次去泰国，都生了很长时间病，去版纳本来是去热带植物园看鸟的，结果在那个非常贵的那个王莲酒店躺了三天，然后在泰国也是去兰塔岛躺了四天，然后连不要说下海了，连那个游泳池都没有下过， 下楼头， 但是也不是大病，就是反正胀气之类的鬼东西吧，我归之于那个。对，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做一个小小实验，就是告诉自己说一个思想实验，就是说就能怎样，就是所有的事情能怎样 感觉是一个真人改造计划真人改造，我不准备能怎样，建国快学习一下， 我觉得下次邀请你跟我跟富士野心旅行你就会发现还能这样 是惊吓很多吗？ 那天已经感叹过你的真人属性了，就是说你都要等着过年了，只允许自己多躺半个小时。 因为那天杨潇发了一个微博说过年了，然后自己要睡懒觉，然后多躺半个小时。然后我俩的反应都是才半个小时，我们每天 我都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我从来没有从你们说这个角度思考过问题。 我俩就日常起来就刷手机，能刷一个小时再起床。 话说回来哈，就是我其实当时在兰塔岛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做这种思维训练了，就是我就告诉自己说能怎样能怎样，然后我要回昆明嘛，对，我得在曼谷转机，然后我们就买了那个在曼谷转机的那个航班，然后当时是为了省钱还是为干嘛，就转机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十五分钟还两个半小时，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很焦虑，其实还好几天才走，就开始焦虑说啊，在那个曼谷机场转机最快的方法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出现延误，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做思维训练，说能怎样就转不了机又能怎样，不就是在曼谷滞留一天吗，结果最后就真的没赶上，我真的在曼谷滞留一天。 那你滞留的心情是什么？ 滞留心情就是 平静的绝望， 就是开始还挺糟乱的，就因为我们三个人嘛，然后那个就是我们还抱了最后一丝希望，然后有人去拿行李，有人去拦柜台，我们以为能拦得住柜台，其实柜台早就关门了，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用情急之下就是七零八碎的英文去跟他们交涉这个事情，但人们非常冷漠的看着我们，然后还有一个人因为我走错队，那个一个女生就冷冷看着我说 这里是飞以色列，你要飞以色列吗？然后就非常生气，既对别人生气，对自己生气。对，就是，但是后来就还是缓过来，就又预告自己能怎样，能怎样？ 能怎样疗法？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机场，我们都不想进城了，因为曼谷机场离城里实在太远了，而且曼谷堵车太厉害。我们在机场找了一个很贵的酒店，花了一笔巨款，然后就在那很舒服的过了一个晚上，吃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早餐，然后喝的咖啡也是曼谷之行，就是或者是泰国之行最好的一顿咖啡，而且好死不死又赶上了一个非常强的寒潮，就是寒潮都扫到了曼谷，然后曼谷那两局就非常凉快，我觉得好，就一个自我安慰，说能怎样，也不会怎样。 我觉得人为了尝试做自己不是的人真的好努力。杨潇在说自己的能怎样这个思维测试思维实验的时候，我就想到之前张悦然来我们节目说琪琪不会做游戏，琪琪就开始看那本书叫游戏的人。 游戏的人， 因为张悦然就说我是那个什么九宫人，就是只想工作 不想玩， 不想玩，就是不喜欢玩的人。然后 他就开始看《游戏与人》这本书。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旅行特别测试人的性格，就是建国就是那种典型的 J 人嘛，就是他很喜欢做计划、收行李，然后规划旅行这种。然后视野就属于这种完全放飞的P人，就是他也不管，反正他每次就是说他去机场就走那快速通道。 因为我刚刚就想跟你分享我的故事，就是每次我如果觉得快晚了，我就会想说反正我可以走快速通道。就快速通道就是只有那种真的晚到你可能会赶不上飞机的人你才有这个资格，所以我每次的心态就是大不了我就走那个快速通道，我还能比正常登机的人快一些。 那你还没有想到误机的能怎样？ 对哦，我还没有想到这一步，就可能就是内心真的觉得无所谓的人就不会想能怎样。就是其实你是很在乎的人你才会告诉自己能怎样。 然后我觉得我是他俩中间的状态，就是我是很为旅行焦虑，就是我必须要有计划，心里有数，然后我对赶飞机赶火车这种东西都是非常焦虑， 他都会准点， 对，我都会准点或者提前，但是实际上我又不喜欢做计划，就是我是在强迫自己在这个旅行中在做计划，所以我特别讨厌出门，我就是在出门的过程中我就是在强迫自己做我不是的那种人。然后之前我们有一次看那个弗兰岑的书是不是，他就说他好计划了好几年又去南极， 对，他连船票都买了， 然后就 是 特别是 看鸟， 对，特别开心，然后等到就是一拖再拖，拖到要去的时候他已经不想去了，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就叫做弗兰岑时刻，就我们每次出门之前都要经历一个弗兰岑时刻，就是真的不想去了。 是，而且我们每次回来也特别不一样，像我进门一个小时之内我就会把所有东西归位，行李箱擦干净放起来，然后他们俩就下次我来他们家行李箱还在那个地方 摊在地上， 就是我是下次收之前我就把上一次的拿出来， 现在他的行李箱还在家就是摊着。 对，然后我就想问你，就是说首先你就是刚刚已经确认了你就是一个终极 J 人嘛，然后 确诊了。 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聊过，就是迪迪恩在他一本书里就讲过，就是说他自己频繁的出差就写那种职务的稿子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有一个收行李的清单就贴在他家里的衣柜门上，然后上面就写着说他每次出去采访要带的东西，然后就包括一些日用品啊，然后药啊，然后衣服啊，然后打字机什么的这些。然后他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就说他选择带什么样的衣服就是可以让他无障碍的在任何环境里融入人群的这样的衣服。然后我不知道杨潇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清单， 因为你说到弗兰岑时刻的时候我就在想弗兰岑和你就是知棋和视野是不是心理素质都特别好、啊因为我觉得我反正我身上不知道建国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就是我以前就是从来不脱稿，就我也没有拖延症，所以他们都觉得非常奇怪。其实只是因为我心理素质不好，就是我没法做到还有二十四小时要交稿的时候我能写出来。我唯一一次没交稿就是因为我写不出来，我就崩溃了，然后就把编辑放鸽子了。对，就所以我必须得提前写，我没法在最后就是 last minute 做这种事情。对。我觉得是我心理素质不好， 我觉得写稿我是不行的， 写稿 就是一个智力劳动就是你最后写不出来真的写不，但是收行李 你总能收嘛，就是说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 这就跟我赶飞机就是大不了我就误机了呗，感觉是一个道理。 收行李你们会有一个 list 吗？你会在手机上 list 吗？ 会要带什么吗？ 不会 哦， 我出长时间的门会有。 我现在翻手机的备忘录，我搜三个关键词就能出来过往若干次旅行的要带的东西，就是叫带什么，是回湖南带什么？ 对，三字经，他的三字经。 因为我妈就是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就是我从小我们家就会有那种便签，上面就写满了她每次出差要带的东西，她每次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再删减或者是增添新的东西。然后我小的时候，我爸就嘲讽她，就说这个叫便，说她写的是便天账，就便天账就是他们小时候接受那种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说 地主的便天账， 对，地主的就是地主那个家里被抄走了什么东西，他会记在一个小本上，就想着说将来变天了这东西能要回来。然后我爸就说，你看你妈又写她那个便天账。 但是你写的人不觉得还挺好的吗？就是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基本款嘛，对吧？ 对，有一个框架。 有什么东西你是，对呀、啊，你就能省力嘛。然后我会，比如说我要出一个很长的差的时候，我就会提前十几天我就开始写，就每天写一两个，就不刻意写，我就会往上面扔几个字儿，就这样。然后到最后临走前一天打包的时候，我就不用担心漏什么。 啊，但是我是会，比如说有一些东西你前一天晚上没办法装在箱子里，比如说你充电器啊，或者是洗面奶这种，就是你需要第二天早上装的，我会写一个清单。 这很简单呀，我不会写在清单里，我会写在那个闹钟里面，闹钟上再加上一个带什么。我9点半的飞机，我7点半出门，我会在七点一刻，我知道我要出门那15分钟前再设个闹钟，闹钟写上带什么，比如带剃须刀，因为剃须刀早上要用嘛。 你比我还要 J。 不，我觉得建国是那种极致的 J 人。就我们那天出差好像是要6点钟，建国说他上了一个6点的闹钟，他会在6点前5分钟自己醒来。所以理论上来，实际上来讲，他并不需要这个闹钟。 对，就我 但是如果你没有设闹钟，你就不一定会醒来。你不设闹钟，你不一定会醒来。这是一个很 tricky 的事情。 但是我也跟你一样，就是我会提前很久想一个事情。就像去年我不是接受李冰冰邀请想要去爬乞力马扎罗、那个时候距离出行大概还有1个半月，然后我的清单已经列好了，就我大概也是就是随时想到什么我就列两个、随时想到什么就列两个。 对对对，我也是。 对，我没有那个带什么这样的 tag， 但是就是我搜清单两个字我是可以搜出来的。然后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些规律，就我不需要列新的清单。如果我是出去爬山，我搜之前的爬山清单就可以。那如果我是出差，然后就搜出差清单。如果是越野跑，就搜越野跑。 感觉甚至无法结尾了这期节目。 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有没有出差困难，有没有类似的清单。 你好厉害，一下就找到一个角度。 也希望大家关注杨潇的新书。 如果大家想更多的了解这本书的话题，可以去听熊阿姨的播客熊家客厅。 对，其实是写得很好看，而且确实就是大家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再寻找一下那个可能的世界。我觉得这个标题起得非常好，这本书的标题。对，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购买阅读。 感谢我们的P人主播还在工作。 好，那我们 谢谢。 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杨潇来做客随机波动。 谢谢，聊得很开心。 好， 拜 拜。